阿梁小姐电话喎，梁小姐你好， 喂， 梁小姐系你好， 啊，我想问下咧，鸡咧系咪有荷尔蒙？医生咧，我个女因为有子宫肌瘤咧未切嘅，咁啊叫少啲食，系咪容易有肿？食鸡咧系咪容易有肿瘤同埋有癌症咧？咁啊，就一个星期食。 几 多次好 呢？嗱，咁所有动物咧，本来都有佢体内嘅荷尔蒙噶嘛。不过你而家我哋讲紧嗰啲系人工加落去打落去嗰啲咯，吓、啊。鸡本来 又有打荷尔蒙落嘅。 鸡本来就冇嘅，不过而家我哋养嗰啲鸡咧，吓、啊、就打咗好多嘢落去啦。啲激素呢啲咧，就通常都不免噶啦。咁咯，咁啊，但系咧就佢哋话咧，啲激素残留咧就唔系成日鸡都系好平均噶喎，吓、 啊。 咁、啊、就系有啲部位。咧就系会比较多啲咁咯， 边啲部位啊？系咪有啲高同埋皮啊？ 嗱，同埋，比如咁啊，我系引述一个报道啊，呢、這个报道都好几年前噶啦，讲紧10年嘅，咁咧佢就提到咧就系话呢个咧系应该系浸会大学嘅一个研究嚟噶，咁佢里面咧就讲到咧系抽验过咧本港嘅一啲嘅鸡肉啦，鸡即系总之系鸡嘅产品啦，鸡肉啦，咁咧就系分别就系来自香港自己啦、内地啦、巴西啦。美国啦等等，就发现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香港咧嗰啲咧，同埋内地嘅鸡只嘅雌激素咧，就活性系远高于美国同埋巴西鸡。 嗯， 当中咧以鸡皮咧更加较鸡肉高出6倍咁多。 系噶， 系啦，呢、這个就可以俾你参考一下嘅资料嚟。 嗯， 系， 系啦。 我记得咧，好多年前咧，即系前 嗰两食皮五食。系咪好好多，即系荷尔蒙少好多咧？系咪咧？ 其实呢度咧，即系讲紧咧，即系唔同嘅产地来源，唔同嘅部位，的确系有唔同啦。即系譬如鸡皮嗰啲就高啲啦，咁如果斋食肉就会好啲啦。咁、如果譬如你系食紧嘅，即系根据呢个研究嘅讲法啦，如果你食紧香港本地应该冇，应该好少咧，应该系咪而家？定系冇噶啦？已经我都唔系好肯定。 你讲养鸡 系啊，香港已经完全冇噶啦，系嘛？ 少量咯。而家香港出产一啲系比较健康嘅鸡嘅，系打少好多针。 咁跟住仲有就系内地嘅鸡啦，主要可能系内地入口嘅鸡咧，咁佢就话即系嗰个雌激素多啲啦。如果系巴西或者系美国嗰啲咧，就会少啲啦。呢、這个报告就系咁讲。 即系食美国冇冰鲜啊，急冻啊有 啊。系不过强调呢个已经系几年前噶啦，你知啦，呢啲事情咧可以系不断咁改变噶，系啊。 啊， 一啲少少资讯你可以睇到，睇下可唔可以帮到你咯。 系一个星期食一次多唔多啊？ 一个星期食一次，我觉得唔多、啊。 多唔多？一个星期食一次鸡，即系唔食皮嘅，即系带埋皮蒸，即系你成只带埋皮啊，阿啲高啲晒啊，阿啲头啊，整佢出嚟就。 我就觉得唔多咯，我自己一个星期都唔止食一次啦。 系啊，咁你话剥晒啲皮蒸，我仲带埋皮蒸，我即系有啲皮喺度，会唔会入到啲肉嗰度咧？啲雌激素？ 呢个我真系唔识得答你添。即系你话，即系我咧，老老实实我自己食鸡咧，我就真系完全唔食皮嘅。咁但系 唔食皮，咁啊带埋啲皮啊蒸，好 型 剥晒好咧。 嗱，你蒸完亦都要睇你点样搞。你蒸完净系斋蒸嘅，乜都唔做嘅，就咁食嘅时候先搣，定系点样啊？ 通常我都系带埋皮蒸嘅，成只啲姜葱啊、酒啊、盐啊腌咗佢，咁样咧跟住蒸佢5至半个钟头咁啊！啲冰鲜嘅，咁啊食嗰时唔爱皮咁样咯。咁 如果你一个礼拜只系食一次，然之后咧跟住你咁样蒸，我觉得系完全冇问题。你咪成只食噶嘛，你食少少嘅啫嘛，冇嘢啦。 高同埋啲皮梗系唔食啊！即系蒸嗰时带埋啲皮蒸嘅，高啊啲晒咁。 我真系觉得系完全冇问题啊！我相信即系你食嘅份量唔好太多嘅话咧，我相信所有营养师都会觉得系冇问题嘅事。 一只鸡一家人成5个人食到咯。 唔系咯，冇问题啦！你一个礼拜先食一次。 如果我个女有咗嗰啲朱古力瘤同埋啲肌瘤咧，割咗咧，使唔使戒鸡咧？ 呢个问题我谂你最好请教医生啦。 系啊， 即系因为牵涉到疾病嘅嘢咧，我哋就唔方便答你。 医生啊，叫佢少食咯，话 系啊，咁咪少食咯，咁咪少食咯。 咁一个礼拜一次多唔多啊？ 咁你医生有冇同你讲话佢要点样为之少食啊？ 咁啊，唔知啊。 咁你问清楚咯，你呢个问题其实你都可以问医生噶，系咪？ 系，即系正常人，我哋正常人冇啊啲肌瘤啊，冇肿瘤啊啲。 即系身体 OK 嘅，咁啊一个礼拜食一次咁多噶，哦。 系咯，边度多啫？唔多。 系啊，摸外皮啦，咁你摸晒啲皮精啊，好蟹嗰只鸡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明白。好啦，多谢你电话。好。 即系带埋皮嘅，摸晒高精，唔怕嘅，唔好嘢啊，系咪啊？ 你问我，我就觉得唔怕咯。好啦，多谢你电话。好啦，跟住啊。